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 耳边听到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没时间。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呢，你可以没有时间去忙活，没有时间打扫卫生，没有时间吃早饭，甚至先生都不劝你哈。那我觉得今天千万要有时间，记得给自己的妈妈说一声节日快乐。说句心里话，说虽然我们过着最平淡的生活，母爱却是渗透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在母亲的节日里，要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幸福快乐，永远年轻。 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 海边一连听到两首甜甜的来自女生的作品，稍早前一首是邓福如的一点点喜欢，现在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没时间。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说出你对你的母亲想说的话。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来听一首英文歌曲，这个全球百大 DJ Danny 签约了索尼之后，推出了首单 Too Good To Be True， 携手的是 The Vamps， 还有美国说唱歌手 Machine Gun Kelly。 Something about you, you're way too good to be true. You're way too good to be true. You're way too good to be true. You're way too good to be true. Oh, no, baby, don't lie when you say that you'll be mine. 非常非常的抓耳，这是首 Urban Infused 的电子音乐单曲哈，是全球百大 DJ Danny 签约索尼之后发布的这个首单 Too Good To Be True， 携手的是 The Vamps 还有美国说唱歌手，你看这个 Machine Gun Kelly。 关键是我一看到 The Vamps 这个乐队，我觉得这个节奏一定是我喜欢的，因为对节奏和旋律比较敏感哈。然后我们的这个节目监制曾经建议过说，哎，千纯你以后可以去做一个女 DJ 啊。

边听到的是 Sia featuring Sean Paul 带来的 Cheap Thrill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中文歌，来自刘力扬，暂时不要多话。不要多话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句祝福，好，来自特洛伊听友，他说一个北漂要搬家多少次才能留在北京啊，因为身在异乡，妈妈的关心一刻没有停过，妈妈的温暖始终陪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永远。 我心里有一点力，不知你都这样，爱情开始动人，人生忘，最后却失望。难道没发现你拼命追问，问到他只剩戒备，爱需要一点经营，给彼此多些空间，暂时不要多话，别问，暂时不要多想，认真，有时要一个人寻找答案，暂时不要多话，暂时不要多话，眼睛你别多想，暂时不要多话，眼睛你别多想，暂时不要多话。感情变得有一点复杂，捉迷藏，谁真忘，你越关心他的心越慌，冷战而收场。难道没发觉安全感亏欠，再到自己都疲惫，爱需要一些信心，给彼此多些时间，暂时不要多话别问，暂时不要多想认真，请你先一个人寻找答案，暂时不要多话，暂时不要多话，也请你别。 耳边听到来自刘力扬，暂时不要多话。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来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在后台让我看看还有多少人想对自己妈妈留下自己的祝福和想说的话。当然你也可以身为一个妈妈，看看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宝宝说的，好吗？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马上进一小段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音乐加速度。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 James 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丽华快餐特别呈现。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站餐饮供应商丽华快餐。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我们愿与你一同用全新旅程触及全新高度。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给这位晚期听友的妈妈，祝你节日快乐。然后我们的老听友 DZ 说了，他说太酸的话我说不出来，我就祝我妈今天购物开心有收获就行了。哎，刷的是谁的卡呢啊？你应该加上这句刷我的卡就完美了，是不是？来听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是你的命，怎么落寞表情？ 们不尽兴。 I remember, remember, 谁说过爱情必须望穿秋水刻骨铭心。 Sorry, so sorry, 我只会忽然之间轻轻想起。 只是忽然很想你，想要搜索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前晚的签醇厚的醇哈。微信公众账号上 James 发来一张手绘的贺卡，他说要跟我分享一下，这是朋友的孩子手绘的，上面是一束鲜花，并用英文写着 Happy Mother's Day。 其实爸爸妈妈都真的好容易知足的，相信就这样一张贺卡就可以带给妈妈一整天的好心情以及一整年继续的动力。 音乐快快车道， 起就变得好奇，好像吐司涂上 buttercream， 慢慢起了化学反应。为什么常常会傻笑，轻轻也开始提前放晴，你就是开心曾经给我幸福的。 是 Katy Perry Firework， 最近 Katy Perry 新闻比较多啊，要不然是奇装异服把自己打扮成维密哈，要不然就是在 Taylor Swift 的这个演唱会上上演这个世纪大和解哈。大家都知道，因为 Taylor Swift 和 Katy Perry 在2016年因为巡演舞者的问题而绝交了，后来 Taylor Swift 推出了那个 Bad Blood， 大家都知道，然后 Katy Perry 回敬他一首 Swish Swish， 这个典故大家都明白哈。但是呢，没想到最近 Taylor Swift 在巡演的时候呢，他又拍了这个 Katy Perry 给他巡回演唱会所送上的礼物，还有亲笔信，看到的朋友都会觉得哇，真的是感动了 Taylor Swift 以及所有的粉丝，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哈。但如果你不是他俩的粉丝，你就会对这件事情很无感，你就会希望说他们好好唱歌，然后不要给自己加戏，这样对不对？我们稍早前听了两首歌，是来自郭书瑶的 Honey Honey 以及海龟先生的我。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嗯，没错，多听歌少上火啊。其实做子女是一个阶段，然后成为父母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我身边也有很多好朋友也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发现说自己从孩子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会不断的学习，更有耐心，学会付出。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所有妈妈的心头宝，王菲，人间。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

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声音是来自许茹芸啊，气声。许茹芸在这首歌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感觉哈，这种小爵士的风格。我说你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种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淡淡的收敛，还有深深的绝望，总之很打动千城了哈。是来自许茹芸的这首《浪人情歌》。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天气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音乐加速度，欢迎回来。微信公众账号上老朋友郭小果说，妈妈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港湾，愿天底下的妈妈都幸福，有时间不要找借口，记得要常回家看看。来听严冬这一首让我爱她。 会不会月的吊桥粉碎，过两天是与他亲密以为做的季节就错过，摩天轮若倾斜昏迷间，他那颤抖的指尖会不会愿意让我牵？亲爱的，如果你要挑选我们啊，再等我一下，我还没说爱他，你闹够了没？会不会又问一声人类飞过明天，只是在风我沦陷，来不及爱一种眼。既然说人都会生离死别，我许愿见你要见的面，你别来搅局，请走远。亲爱的，如果你要挑选我们啊，再等我一下，我还没说爱他，你闹够了没？看到了没？ 这么深情的歌来自倪安东，叫做让我爱他。是的，在今天每个人都要更加的爱自己的妈妈哈。这一箱郭小果刚刚在号召说不要找借口，要回家看看。那这边硕果就发来微信说，早安，我迟到了，因为我刚给老妈打了一通电话。哇，电话都发烫了，手心都出汗了。你是有多久没有给你妈妈打电话？咱们以后能不能细水长流一下，每次打的稍微短一点，但是多打几次，做一个妈妈的好宝宝呢？微信公众账号上惊现一个 good boy， 直善盈笑说，我漂泊五年了，还没有漂出名堂，但是我在北京很好，妈妈让您担心了。儿子萧泽敬上，祝妈妈节日快乐。昨天还在看一篇推送，说我们说的最多的对妈妈的谎话就是类似于，我没时间妈妈，我先挂了，我有事儿，还有就是 妈妈，我真的过得很好。好，我们换一种情绪来听一首稍微节奏欢快一些的歌曲，刚刚稍微有点点泪目，有点心酸哈。我们来听到是张靓颖《Bazaar》，这个，哎呀，稍后再说，她好像最近也遇到了一些不顺利哈。 放开，规矩圈的从来没有障碍，现在色彩角度真实安排，挑剔。 知道了，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了，因为喜爱音乐的人可能都会关注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他在个人巡演《真相北京站》的时候呢，在唱完歌曲《G 大调的悲伤》之后，他就哭着哽咽着，透露了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消息，说从2008年开始，就10年前开始，他的右耳就间歇性的失聪了。然后他觉得粉丝一直叫他海豚公主，但其实他并没有公主命，而且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快乐，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所以在唱完《终于等到你》那首歌之后，他说其实自己并不是很想成为英雄，但是他只想从唱歌中获得快乐，他很害怕这个快乐也要被剥夺了。你能感觉到他不是在抱怨吗？这个女孩一直坚强到近乎逞强的感觉，感情也是，唱歌也是，让人忍不住对她又产生一些心疼。那祝愿她的听力能够早日恢复好不好，能够好好的享受音乐。爱就爱，张靓颖。 带出被你抱着呵护，多么开心漫步，为你狂舞，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也许是

够接受的是放飞自我之前的那个时候的王若琳的这个调调哈，三个人的晚餐。接下来听到的是刚刚结束在凤凰城大学体育场 Reputation 巡演的 Taylor Swift 一首老歌哈，他其实转型流行很成功，但是他烫着这个泡面头抱着吉他的这个印象也给人非常难忘非常深刻的印象哈。 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I closed my eyes and the flashback starts. I'm standing there on the balcony in summer air. See the lights, see the party, the ball games.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 Little did I know that you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音乐快车道， 跟他分手，你还要录多久？如果你嫌我太爱太重，我为你去整容，对你好都没有用，你只把我当朋友。我是个忠心难够，你倒不走。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I've tried to paint you twice, but I see you roll your eyes. Wish I could make it real, but your lips are sealed. That ain't no big deal, 'cause I know you really want me. I hear your friends talk about me. So why you trying to do without me? When 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I think you're fine. You really blow my mind. Maybe someday you'll make it right. 广告歌当年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是不是？所以无论你有没有学过英文，英文考了几级，在它的高潮部分、副歌部分哈，应该都还会跟着唱两句，是不是？还有两遍副歌，一起来吧。 彩虹线上甜甜的车子，台湾美光夜车，他是个放浪不羁摇滚浪子，全城的都在抖，各种围着，坚持把最新鲜创新给各位福尔摩斯，青春。 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福尔摩斯。这首歌讲什么呢？就是在多年前啊，萧敬腾观察到了说社会上很多的八卦风气很盛行，很多人像福尔摩斯一样到处在窥探啊，在侦查别人的隐私，所以萧敬腾就对这种行为非常的反感，于是找到了阿信一起创作了这首歌来批判这种八卦的风气。较早前听到两首歌，分别是一首广告歌曲，大家很熟很熟的 Juliet， 以及陶喆的《我太傻》。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没错，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滴滴说啊，节奏来了，但是又要下周见了。没错，每次从第二条音乐快车道下来，就该到了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所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新歌了，是来自薛之谦的哑巴，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来听一下感受一下也好哈，因为正好也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因为我要闭嘴了，要把时间让给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都牵着嘴巴，我们都憋着真话，